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26集，偷偷摸摸的小老鼠五。今日御书房的龙椅仿佛长了钉子，轩辕凛坐下不过半个时辰便要起来绕着御书房走一圈。张晋忠起初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元嫔遣了大宫女郑儿来送了一碗参汤，他才琢磨出味儿来。 皇上这该不会是在等陈荣吧？也是，皇帝宣召御医问诊，满宫皆知，后宫妃嫔一个一个的凑过来献殷勤，这陈荣怎么着都该表示表示，可这一上午过去了竟然还没瞧见人。 轩辕凛大约也是生气了，午膳时辰便回了大明宫，路上眯着眼睛假寐，视线却一直落在旁边的花草丛里。只是如今寒冬腊月，花草都枯了，很是稀疏，一眼看过去便能瞧见有没有藏人。城欢果然是没来，轩辕凛心里不痛快，虽然知道城欢即便胆大包天也不敢青天白日里就顶着抗旨的名头偷偷跑出太极殿，瞧不见人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可他就是不痛快。那狗奴才抗旨不是一次两次了，怎的如今倒是学乖了？难不成我还真会杀了他不成？他越想脸色越阴沉，等回了大明宫瞧见太医又来请脉，他才想起来程欢如今也病了，宫里还在戒严，怕是想出来也出不来。难道病得下不了床了吗？他心里嘀咕一句，忍不住又去看张晋忠。张晋忠琢磨了一会儿明白了，喊了小太监来，命他去翰林院找人，务必请陈荣下午去御书房看看皇帝。天之骄子拉不下脸来去寻人，他这做奴才的也只能多方周全照顾了。轩辕凛在大明宫用了午膳，借着病冷的由头歇了个午觉，才又往御书房去。因为想明白了程欢不可能来了，他这次倒是十分消停，侧着头靠在銮架上闭目养神。程欢趴在树梢上往下看，他这个位置离得远了还能瞧见人脸，靠近了就只能看见头顶。可他心里很高兴，总算遇见了轩辕凛一回。只是听说他病了，不知道是怎么病了，该不会前两天在太极殿着凉了吧？那里没有火盆，又常年没有人走动，待得久了一些确实容易生病。程欢想着自己当初一回来也是病了很久才能下床，皇帝是九五之尊，身娇肉贵，自然比他更不抗冻，病了也合情合理。只是庆幸他是皇帝，病了疼了有御医有好药，不必像他这样苦挨着。程欢盯着轩辕凛看得出神，冷不丁一抖，察觉到一双眼睛在看他。他一愣，偷偷摸摸看回去，瞧见的是狼缺。他正抬头盯着他的藏身处，也不晓得是发现了他，还是单纯的只是觉得不对劲儿。可程欢仍旧唬了一跳，僵着身体没敢动弹。狼缺手重，两人几次相遇，程欢不是被他压着往地上跪，就是被扭着胳膊往地上跪，心里有些怵他。他屏气凝神，眼看着人走远了，才小心翼翼地抱着树干往地上出溜。四处看了看，瞧见没人才猫着腰偷偷往回去。另一边狼缺还在纠结要不要提一句，他没看出来那个人是谁，但直觉是程欢。鉴于上次轩辕凛说的话，他虽然发现了人却还是没派人去追。轩辕凛对此一无所知，他虽也是自小读书习武，可更多的时间是在学习帝王之道，与武学上比狼缺要差得多。何况他今日颇有些头昏脑胀，实在称不上是耳聪目明。陈荣果然在下午来了御书房，轩辕凛听见他求见颇有些意外。往常若非自己宣召， 陈荣轻易不肯来的，今天这是吹了什么风？他已然忘了自己宣召太医的事儿，闹得满宫皆知了，更不晓得张晋忠暗中派人去请了陈荣一回，只因着头痛，心里有些不耐烦，还要处理政务，并无心思与陈荣谈些风花雪月。此时瞧见人来了，不觉得欢喜，反而有些烦躁。陈荣没看出来，见他眉头皱着，脸色不好，只当是真的病了。可他仍旧在处理政务，并无半分备懒，心里便也生出几分敬佩来，很诚恳地请他保重龙体。轩辕里没察觉到他情绪变化，敷衍地点了点头，你且去吧，太医说朕染了风寒，应莫要过了病情。陈荣心里一暖，这种时候他竟然还想着这些小事。当日听说程欢被发配去了太极殿，至今没出来，他心里高兴，得意之余便对轩辕凛多了几分认同。不管怎么说，皇帝是九五之尊，能为他一句话便做到这份上，已经十分难得了。他瞧见了轩辕凛的诚意，便也愿意继续吊着他，一点点循序渐进。只可惜贤王始终没有别的动作，反倒对他和轩辕凛的事儿乐见其成，并无半分阻拦的心思，这让陈荣十分憋闷。此时再瞧轩辕凛，便多了几分顺眼。他软下嗓音看着他，皇上可用过药了，龙体早日康复才是大昌的福气。陈荣难得说话这样中听，轩辕凛意外之余也有些高兴，只是精神着实疲惫，打不起精神来和他说笑，敷衍两句便让人回去了。张晋忠瞧着人走了，心里纳闷，这才一盏茶的功夫怎么就让人走了呢？明明上午还等得坐立不安，他摸不着头脑，也不敢多说，挥了挥拂尘，守着门出神。因着精神不好，往日两三个时辰便能批好的折子，这次却一直折腾到亥时。回去的路上，轩辕凛越发觉得头疼，便命张晋忠去宣太医。他着实不想明日再头疼着早朝，然后听群臣吵来吵去，实在听得人心烦意乱。禁卫的禁军忽地喝了一声，狼缺阻拦不及，便惊动了轩辕凛。轩辕凛本就不愚，此时被这一声呵斥惊动，脸色便越发阴沉，声音凉沁沁的，何事？狼缺教训了不懂事的禁军两句，连忙去复命，回皇上，刚才有只夜猫窜过去了。轩辕凛不咸不淡地哼了一声，听得狼缺头皮发麻，忍不住往树梢上看了一眼，心里直嘀咕，这中午来了一趟，怎么晚上还来？太极殿就这么清闲？他正暗搓搓吐槽，冷不丁旁边传来一声闷响，紧跟着就响起一声闷哼，仿佛是人从树上掉下来了。狼却心里骂了一句，爬树爬不利索就别爬了，现在怎么办？ 我刚刚才说了是一只野猫，现在就换成了人，我这是抓还是不抓？ 不等他纠结出个结果来，就听轩辕凛扬声道， 停。 狼缺偷偷瞄了他一眼，只见他眉头紧皱，脸色紧绷，即便是趁着夜色也仍旧阴沉沉的骇人。 臣这就去抓人。 然而他追过去的时候，只瞧见一个影子一瘸一拐的在树影里钻了几下，很快不见了影子。他也不是追不上，只是瞧着轩辕凛的意思像是无所谓的，便也没有下死力气去追。见人没了影，便回去复命， 陈屋呢？人跑了。 轩辕凛没吭声，顿了几息才开口， 走吧。 狼却又回头看了一眼影影绰绰的树影，心想他没追上去果然是对的。一回了大明宫，狼却就被宣了进来。轩辕凛靠在罗汉床上，拿了本闲书在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狼缺不敢怠慢，连忙又请罪。轩辕凛这才冷笑， 朕看你最近腿脚很不利索， 连个人都追不上。狼却一脑门汗，心想这叫什么事儿？昨天不许去追，今天又要追，你们这是玩什么闹什么？私下里折腾就是。他只是个小统领，真的不想掺和进来。陈无能，他只能磕头请罪，但琢磨着轩辕里应该不至于真的要因为这事儿治他的罪。但对方一直不说话，让他心里很有些忐忑，原先的笃定也就慢慢变成了不确定。轩辕凛瞧他乱了心神，这才慢吞吞开口，可瞧见了是谁？狼却不及多想，嘴一秃噜就把知道的都说了，看着像是陈公公，只是陈没瞧见正脸，只看他跑起来姿势很像。陈欢自上回跪了两天两夜之后，腿脚便不利索，平日里走动不甚明显，一旦跑起来，两条腿便是弯着的，因而姿势很古怪，满宫里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轩辕凛沉默下来，半晌没吭声。狼却犹豫片刻，还是请罪：“臣之罪，请皇上责罚。”轩辕凛却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看样子像是不再追究的。狼却松了口气，连忙退了出去。张晋忠带了太医来诊脉，见轩辕凛在看闲书，神情难得缓和，仿佛是心情不错，心里也跟着高兴。果然是陈荣有法子，这黑了一天的脸总算晴了过来。大明宫今晚可算能消停一会儿。夜半时候外头下了雪，等晨起早朝的时候，外头已经白茫茫一片了。轩辕凛下朝回大明宫的路上，左右瞧了瞧，眉头一皱，换条路。这不是往常他走的那条，这条路虽然平坦，可工人太多，时常还有宫妃在这里溜达，他不耐烦与人周旋，所以平素一直走另一条。张晋忠低头解释：“ 回皇上，那条路上有段石子路，怕奴才们脚下不稳当，惊了圣驾。” 轩辕凛沉着脸没吭声。张晋忠心道：“这是换路呢，还是不换路呢？”狼却听了一耳朵，心里一动，不若换禁军来谈乱驾吧，宫里的内侍没练过武，脚下才滑，禁军下盘稳不会滑的。轩辕凛微微颔首，算是准了。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